品味态度就在这里，你们听紧的就是 HKPeanut.com， 我就是你们的品酒师地文员。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Hello， 大家好，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今晚咧就话大家知道， 好惊我唔喺度啊， 系咩？ 系啊， 得啲人唔系好担心啊，又刘旭啊，边个唔喺度啫？话 Raymond 唔喺度唔紧要，最紧要 Donna 喺度。 唔系，因为今日系阿刘旭，唔系阿 Raymond 先咧，佢就龙体为和。 哦，保重保重 ，Raymond 即系冇听你而家。 我唔知佢 佢话系，佢话佢准时听。 如果你听嘅话就， 但系佢唔舒服食药，做咩拣你啊？阿 Raymond 啊，希望你快啲好翻啦。 系啦， 唔使维和就快啲好翻啦。你快啲听翻你把声咯。 不过唔紧要，嗱，今晚其实我哋好， 我都唔会听。 我哋今晚好热闹嘅，今晚嗱 Raymond 喺度，可能我哋仲开心。 唔系啲人而家紧张，我喺度咧，就因为咧我阿刘墉今晚会喺度。 哦， 系啊，我系女主人啊嘛。 女主人， 但系佢迟到啊。 唔系你 系 胆嚟噶嘛，一定有你喺度噶嘛。 唔系噶，我咪成日喺度咩？ 我又听到咩咩令狐冲啊，又咩 系啦， 哇！即系佢到嗰层嗰层次嘅，即系任盈盈咁样系咯。 唔系嗰个系 Vera 嚟嘅， 系嘛？ 死开名。 但系我哋今晚有路人甲啦， 喂，大家好耐冇见大家，系咯，唔系冇见冇同大家讲嘢， 系咯， 好耐， 好耐啦，几个月咯， 二零一四。 所以今晚我哋人强马壮啊！咁但系咧， 第一次四个人就好似我都系。 系咪啊？ 系啊系啊， 好齐得呢四个人啫。 即系如果唔计 Raymond， 暂时都系三个而家。 系咯系咯系咯， 哇！好热闹噶嘛，都系咯，啱啱。 咁但系都好嘅，因为过去个礼拜其实即系其实个个礼拜都多嘢发生噶啦。 系咯。 咁但系过去个礼拜咧又即系又系有多嘢，又继续有啲嘢发生咁样，又大家都好多嘢讲嘅。 啱啱。 系啦，咁我谂最紧要最大家都可能最有少少震惊嘅吓，即系虽然可能有啲我知道有啲人其实好似唔识吓安如系边个。 安如，我以为你讲今日添。 唔系啊，我即系讲讲 系咯，我谂 今日嗰单嘢系咪？ 你 想唔想？你想唔想？你想唔想讲下先？ 佢说我唔知咩事发生噶，咁 你去咗马宝宝 痕迹收地 系啊，喺上水咯，保释啊嘛，四个嗰啲。 咁而家佢有冇话即系怀疑佢哋做咩啊？ 咪三个系刑委咯，一个左差办公咯，佢整嗰啲铁丝网喎， 五十岁啫， 系咯，跟住三嚿水， 唔系应该嗰啲，我见到好多保安戴住口罩咁样， 系咯，我冇睇， 嗰啲就系收地咁样，嗰啲咪仲有机会刑委？ 其实佢我唔知佢做咩，因为咧，其实你真系好惨，礼拜一咧第一日翻工咧叫做，真 系 好鬼死多嘢咁啊！ 系， 即系你又唔 expect 突然间今朝系有啲咁嘅事嘅， 即系仲系停留紧喺呢个 weekend 嗰种。 唔系系第一日，唔系啊，唔系就系惨在唔系开 day mood 啦，系一翻工你知礼拜一 好多嘢搞， 哇！跟住呢啲嘢又科又呢又路咁咯， 系。 跟住就啲人系开始喺你 但其实咧，马宝宝呢单嘢佢哋吹咗好耐鸡嘅咧， 系咪？其实好耐， 佢 哋话好多日嘅啦，已经 佢哋有人留守，有人做。耕年噶嘛，佢哋自己做 咩叫耕年啊？ 即系组织咗啲人咧，希望落去守住条村，随时及住有咩人喺度嗰啲，即系嗰团练啊，即系咧，即系以前即系民国年代嗰啲咧，喺度打锣打鼓报耕嗰啲啊。即系嗰啲咩？ 即系屋村嗰啲互助委员会 啊，啲啊， 攞住碌棍嗰啲嘛，有个头盔啊嘛。我细个咧要去轮耕噶嘛， 佢哋吹咗好耐鸡噶啦，不过冇人理佢哋啫嘛。 哦，咁点解变啲不能嘅呢两日？ 唔系今系今日啫嘛，唔系呢两日啦。今日无啦啦早 call 咗话恒基走咗啲人落去，佢哋先至再吹鸡，啲人先冲落去啫嘛。 但恒基佢哋我唔知道实际嘅，即系佢落龙去嘛，我都唔系太过清楚。 咪古董收地换地啫嘛， 收地换地 系啊， 嗰度全部都恒基买晒啦，买咗十几年噶啦。 但系马宝宝嗰个农庄就喺嗰度咯， 系啦系啦。 所以今日拉嗰啲系农夫啊，同埋着住水靴咁 嗰啲咯，啫嘛。 O K， 系啊， 哎呀，真系土生土长咯，有啲系见到佢。 系我 唔系冇土生土长噶， 唔系佢话 原居民嚟嘅， 喺度住嘅。 你分清咗，当嗱你分清咗，佢哋呢啲唔系原居民村嚟。如果原居民村嘅话咧，系冇呢事发生噶。原居民就系讲你收地啊嘛，原居民 而家咪就收地嘛。 但系佢哋唔系原居民，因为原居民收地，佢哋有得赔翻赔足俾佢哋啊嘛，块地系佢哋啊嘛。 哦， 而家佢哋租地嘅啫嘛，冇得赔俾佢哋啊嘛。原居民村先至，即系你如果好似侯志强嗰啲咁，如果原居民村咧，喂，你快啲嚟收我啦，收我，系啊，快收，你起三层、三十层我都唔理，你总之嚟同我收佢赔钱，你起高铁啊、祠堂都卖得俾你噶嘛，佢哋呢班人因为全部人都系大部分都系租嘅， 或者係可能買咗少少，而另外大部分都係 租 嘅。 咁你 租 都有賠 㗎？唔係租賠嗰啲係賠 好 少好 少咯，但 係同埋你啲青苗計唔足㗎嘛，好多都、 哦。原居民收地咧，我都見過，不過咧就係原居民與漁居民之間， 你真係唔知單 嗰啲嘅衝突啊！哦，即係譬如於原居民之間咧，有啲人霸地啊， 原居民之間衝突 嗰啲就係嗰啲逆權侵佔嗰啲另一樣嘢嚟嘅。 咁同埋咧就係咩？原居民嗰啲衝突就係點咧？你要收，你要收埋我呢份，你唔好收到譬如哦，喂跳河，你唔好收到河邊啊！你收埋条河嘅呢一边啦，因为依边都要你收埋先至咩？如果你唔收，你反而就有冲突咯。 吓， 系啊，咁样噶，你高铁嗰时都有噶。 哦，其实呢个就系成个嗰个东北收地嗰个计划嘅其中一忽嚟噶嘛。 其实第一阶段嘅好少部分啫嘛，一恒基啱啱去取草鸠，唔知四千平方尺定乜鬼嘢咧，可以同政府换地啊嘛，佢咪揦埋呢块就再第一个换到翻嚟咯。 哦， 系啊。 咁其实扰攘咗几个礼拜噶啦，呢、這个马 宝几年噶啦，大佬成单嘢。 但系你话呢笪马宝宝啊嘛， 你之前咧咪有另一度咧喺另一边咧咪忽然间有两间寮屋咧俾人铲平咗， 系咪碌烂晒咯？间屋 嗰度就系古洞啊嘛， 系啊，碌烂晒。咁呢度都系古洞嚟噶。 咁嗰度发现咗之后， 嗰个系逆权侵占，嗰个另一种 case。 嗰度 系寮屋啊嘛。 嗱，嗰度发生咗之后咧，其实马宝宝啲人已经知道咧，差唔多够钟咧恒基嚟收地噶啦，因为咧佢系财委会过咗东北发展嗰第一期拨款嘅啦嘛，知道要收地，同埋差唔多要够期咧，个期限就俾恒基去换地啊嘛。佢知道，佢都去出鸡就话嚟留守啊，嚟保护啊咁样嗰啲嘢噶嘛。不过做唔起。 不过我谂你当然你都会好忙噶啦，因为 你 即系嗰边有排搞嘅。 咪出鸡你唔嚟啊？ 啊，咁我有嘢做紧啊嘛，有嘢做紧啊， 好嘅嘢做紧啊。如果唔系 Elfin， 即系 平我又要， 唔系 Elfin 车啊，我真系。未必得去到、啊， 下次 又落到 九市 咁喎， 大把機會，大把機會，大把機會。嗱、啊，我哋啱啱嗱介紹翻先，因為劉翁到咗啦。 哇，你做咩咁病個、啊、樣？ 打個招呼先， 大家好，大家好聽唔聽到啊把聲？ 因為劉翁本來咧今晚係嚟唔到嘅， 係點解咧？ 因為病啊，因為病咗兩三日， 好似 Raymond 咁。 Raymond 係啊，佢請咗假噶啦，因為今晚嚟唔到，已經話即係舉曬頭殼啦。 雙眼皮傷到， 係咯， 好多人病嘅時候都雙眼皮嘅喎，完咗之後就翻就變咗單眼皮嘅喎，係 咯， 我個女就係咁。 即係病中作戰。 咁但係都好多謝劉翁啦，因為咧我知道咧佢傍晚嘅時候咧見到自己好似好翻少少咧，又 即刻嚟啦， 即刻話今晚都嚟到，所以咧真係都好感激佢。 係唔好客氣，唔好客氣。 因為女主人叫啊嘛， 多謝多謝。多謝 俾面阿 Donna， 你睇佢樣 多謝曬，多謝 樣即刻秒我。 咁我應該多謝阿 Donna。其實我哋啱啱開波嘅啫，啱啱都係講緊 啲 Donna。今朝係咪啊？ 係啊係啊係啊。 去完媽嗰度。 咁其實我哋今日咧成日想講翻咧，就係話咧，就係即係當開場白啦。因為上個禮拜其實最大件事咧，或者最引起更加即係好多討論同埋迴響咧，就係即係安宇嗰件事啦。係， 其實我都唔知啊，好似嗱平時炒人冇咁大鑊噶嘛。 点 解呢个呢位人兄？ 你咩叫炒人大唔大镬咧？即系嗱，你执行总编辑，即系差唔多等于你系当系一个政府咁啦，你当系明报系一个政府咁，你突然间炒咗个政务司司长咁，你 曾德成啫嘛，又冇好大，好多人上街，又冇人好多人去咩啊？ 唔係炒林鄭啊，唔係 林 鄭 大 唔 大 添啊？ 嗱，大唔大件事係另一件事，即係有冇人上街係另一樣嘢，咁都係好大件事啦。 佢 唔 係佢哋搞上街， 唔係兩樣嘢，肯定係大件事嘅。你炒咗個真， 月九號咪 啦，大件事嘅。咁好多人撐嘅原因就當然咪係個原因啦。即係其實而家佢哋就話係 cut 人，即係咩啊？ 要減即係 時間資源， 百分之五嘅經費咁樣啦。 講嘢你哋講， 但係即係好難相信係即係你炒。即係裁員裁一個人就未聽過嘅。 我老婆會計師嚟嘅，我覺得佢講句好有道理。如果你咁緊張啲錢啊，咁你梗係 short notice 俾佢做埋嗰個月先至炒啦，有乜理由半夜無端白事真係咁炒人咧？係咯，你賠一個月，你梗係做足先啊嘛，係咪先啊？你都唔夠錢啊，你又講緊佢人工咁高喎。即係喺佢個財務嘅角度嚟講咧，係呢個係唔合理。 即係你爭到佢想即刻去消失咯。 係咯，咁所以個問題 就 唔係 裁 員咁簡單 咯。你即係裁邊個裁員裁一個月？ 炒一個人就可以慳5% 啊！我真係唔知。嗱你嗱我知老人家咧就係即係傳媒界高層啦。如果你炒人點炒先？嗱呢個就好 practical。 唔係嗱，因為阿 曾經 常講噶嘛，炒人有三個原則噶嘛。第一就表現唔好。第二咧就係依個 比較遲新人嚟嘅， 遲嚟嘅，遲嚟先走嘛。呢個好多機構都咁樣，同埋人工高嘛， 係啊， 係咪先？ 即係符合佢自己符合曬啦， 係佢自己符合曬噶嘛。但係咧安宇就唔安宇就其實只係符合咗三個入邊一個啫嘛，即係人工高啦，所謂人工高啦。咁一定佢一定唔係年資淺㗎啦，一定唔係表現唔好㗎啦。咁其實即係攞嚟講嘅啫呢樣嘢就講真。咁你話譬如話佢明報嗰度話要減資源，我記得咧佢唔係有5% 嘅，佢話咧佢哋 標，唔係佢哋要減8%成個 expense， 即係 後尾就 佢哋而家目標係6%，就唔係五，佢哋6%。咁中天祥就話啊嘛，如佢自己睇完條數之後咧，就得兩個人可以炒咧，就先達到減6%呢個目標。一係就炒佢自己，一係就炒阿姜啊嘛。咁所以咧，佢 炒咗一個人就真係可以做到呢樣嘢， 冇可能。唔係咁多，唔話唔得，因為有啲機構咧。是真係好肥上手下嘅， 係 好離譜 嘅。喂，你知明報幾人工先啲記者？ 我假設 明報幾9000蚊嘅咋？ 係明報最低嘅。 咁講係明報， 你都阿姜嗰啲肯定 記者仔啊，記者仔。 我知道做記者係真係慘啲嘅。 我知道，我唔知從某啲渠道知道阿姜生大約幾錢人工嘅？ 幾多？ 咁梗係唔喺度講啦。但係唔係高，唔係六位數字咯。 多過定少過？ 即唔係咯， 唔係啦， 七位數字啦， 係啦， 唔係六位數字咯，所以唔會喺高度可以炒一個人係可以代表任何。 咁高層都係咁雜。 喂，報你啊！你真係 我諗真係傳媒 咁艱難。 喂，尤其而家 好慘㗎， 好慘 㗎。 而家我覺得以前都本身已經咩㗎啦，而家就 更同埋 我明。 同埋咧，明報話要炒人咧，其實就嗰個。我某程度上理解，但你又唔好充分嘅，用嗰個經營狀況，因為明報咧，佢應該舊年最新我哋睇到盤數咧，好似頭三季咧都賺緊， 都賺有錢賺嘅， 幾百萬， 賺緊2000萬計， 佢成 全年好似超過億嘅， 全年係億幾啊嘛，係 啦，億幾啊嘛， 賺緊億幾啊嘛，咁當然你話2016年會唔會個成個市道好差？係可能嘅，但你話。是咪就已經要咁樣一個人， 同埋要咁緊要嘅人喎、啊， 同埋去到咁準呢，即係你問我呢，就即係我自己就覺得有少少即係匪夷所思嘅。 即係如果我哋公司要炒人，以前我哋都係㗎，即係講比較大少少公司，你梗係搵啲 backend 啊，即係斬咗之後呢，又可以慳到啲錢，但係呢又可以 又影響個報紙質素咁樣。 冇錯啦，即係你成個出品嗰啲唔影響。但係你而家一斬咗呢、這個，喂，連個士氣啊，各方面啊，影響幾大啊？佢唔通唔知道個工會唔做嘢咩？ 我諗起何鴻燊炒佢阿妹，就係因為佢話要年輕化啊嘛。係 咯， 即係個哥冇理由去。 同埋另外，我覺得仲有疑點咧，我都係即係聽講翻嚟嘅，就係話，即係如果你要炒，如果炒一件，其實都達唔到個效果嘅話，即係你仲要炒其他嗰啲啦。有冇理由你唔係一次過 冇錯炒啊？這個、 你分幾次炒咁樣？ 即 係 人，即係真係炒人呢啲咁嘅節流，一定係一次過嘅，即係斬貓咪一次係斬一次咁就完咗噶啦。因為你炒咗一個之後，跟住你話俾人聽，我呢個係開源節流嘅，咁但係就淨炒一個啫，咁肯定係做唔到嗰樣嘢啦。咁人心惶惶嘅喎，一人心惶惶就唔冇人做嘢 咯。下個炒邊個咧？下個炒邊個咧？ 因為個嗱，即我而家當我哋進入呢個古仔啦。其實呢個古仔當然大家都知道唔係真。 冇錯， 即你進入呢個古仔就係、是，如果炒咗一個，然後繼續會令到人心惶惶嘅話，呢個係一定完全係錯曬嘅人即係HR 嘅 practice 嚟嘅。炒人就係一次過炒曬，令到剩低嗰啲人覺得自己唔會再被炒。佢先要有心機做嘢㗎嘛？ 定係相反？譬如哇，炒咗咯，死下一個係咪我呢？我就好努力工作。 冇啲咁嘅事，因為呢個好努力工作，你唔係因為表現嘅原因啊嘛。 你好努力揾工啊，真 你好努力揾工咯。你諗下，你諗唔會有人好努力工作，只係會好努力揾工， 係咪先？ 你搞錯咗啦！你真係 我太樂觀 了。係唔係樂觀定係唔係咁嘅人？ 好少打工嘅，佢唔係好明呢啲。 係啊，即係人性唔係咁樣嘅，即係炒人一定係一次過炒曬，俾人覺得。我而家 多難打自己工啊嘛， 唔係安全啊，佢 風流工 嘅啫，我安全咁跟住我先至有心機做嘢噶嘛，所以呢個係完全唔合理嘅，其實成件事係錯曬嘅基本上。咁但係當然啦，其實我哋呢啲都係噏嘅啫，即係幫佢進入佢個古仔嗰度嘅。 嗱有嗱內幕，如果有內幕， 內幕 先。 高層 唔係，其實係人都知嗱，其實都好簡單。明報嗰啲記者編輯，佢哋入面啲員工又好，行家好啦，話不明不白啊嘛件事。咁其實不明不白就係件事嘅本質啦，因為就係不明不白，呢個就唔係問題嘅，呢個係答案嚟嘅。因為你大家都知道，佢嗰個理由唔係理由嚟嘅，即係如果要炒人，你唔係炒佢先啦。你話要減開支，亦都唔係去到嗰個階段係咪先？咁係咩原因？大家都知道噶啦。你問我中天祥，好多公司都係噶，匯豐咯，幾年前都係啦。有個鬼佬嚟到香港，佢嘅工作就係要做 dirty job， 就要減人。喂，你減你總之嗱，而家叫你做 CEO， 叫你做老總又好，叫你做乜嘢都好啦。你個任務咧就係同我做啲污糟邋遢嘢嘅 dirty job 嚟嘅，你就唔好自冚國旗啦。 即當年有人話689咧，佢就要推23條一樣。 係啦，你咧總之咧你自己咧就搞掂佢，搞掂佢之後咧，我就俾嚿錢你翻大馬鞍鄉萬年係咁多咁樣嘅啫。咁佢咪做咗佢嘅任務咯。 係啊，有個比較深層次 嘅問題。依間嘢咧一定咧就係咩咧？一定係大老闆禁制。如果唔係咧，老 張曉慶啊， 一定係張曉慶， 一定係張曉慶啦， 一定係大老闆禁制。佢禁制先至會做咗咩事，同埋你諗下喎，係即 卡皮好順利而冇數講喎、嗯。如果譬如你話辦公室政治、私人恩怨、工作表現嘅，喂大佬，依啲如果係工作表現嘅話，第一件事我就會同嗰個人講，喂，你勞工處不合理解僱啊，大佬、嗯。所以依啲一定唔係呢啲問題，一定唔係，一定係最後咧係政治因素。大老板禁制赔足俾你走系咁多、 嗯。 第三句我冇同你讲，中间场入边我可以想象。 但佢嚟得好突然、啊。 咁佢有咩得罪拿督咧？ 一定系有一样嘢，拿督系 trigger 咗佢。 拿督系觉得绝对唔能够再留呢条喺度多一日， 系、 嗯、多一日都唔能。 系咩咯？高层。 唔系啊，咁你见到第日 睇到咧，睇到嗰个梗系啦，好明显啦。 呢个咧，其实又有一个好重要嘅一个问题喺度咧，就系话，亦都系大家其中一个讨论嘅一个焦点，就究竟今次去炒呢、這个安宇咧？究竟同呢個新聞自由有冇關係啦？嗱，因為如果你講緊咧係有一個政治目的，咁呢個目的係乜嘢咧？定係話純粹係兩個，即係譬如管理層佢哋對於呢個辦報嘅嗰啲嘅方針同埋風格，同呢一位啊，即係安宇嘅想法，其實係有好大差距，甚至一定要即係將佢踢走嘅。咁呢個仲背後同新聞自由嗰個拉楞，我想聽下兩位喺呢方面有冇咩睇法？ 唔係，即係你好簡單就係咧，李亞姜安宇佢要做嘅新聞。是大老板唔中意见到嘅新闻嚟嘅，佢咧大部分时间可以俾你做，你可以砌特区政府，你可以砌国家任何嘅一啲部分，或者系咩世界大事，你做地震，你要豆腐渣工程，可能冇问题，你砌刘皇发都冇问题嘅，你砌政务司司长，你砌梁振英都唔理你嘅，但系有啲系 touch 到嗰样嘢，大老板觉得喂你呢条友你唔好搞呢啲嘢。我一年俾你最多做两日，一日就七一，一日就六四，系咁多噶啦。你唔好搞第三样嘢出嚟，我忍你嗰两日。七一你可以做人大游行、嗯，六四你可以做烛光集会，系咁多。 嗯、 你唔好搞第三日呢啲嘢出嚟，你真系唔好搞。一搞嘅话咧，对唔住，即刻起身。 巴拿马文件算唔算呢啲第三样嘢咧？你觉得？ 个都好明显嘅老细， 系咪？ 点解咧？ 唔系你唔知仲撩到几多嘢出嚟啊嘛？因为就系你佢最恐怖就系你明报。同 ICIJ 嗰個國際咩調查組織，合作緊，而入面佢哋嗰 database 仲有咩入面咧？係冇人知嘅、 嗯。 你燒上去嘅話，燒啲咩出嚟唔知嘅喎，大佬，係咪先？嗱， 絕對肯定唔會淨係國際咁簡單啦。 嗱，都話故事係啦，係咪先？講真，你唔知做幾多嗰啲咁嘅咩叫做政治局常委啊，什麼什麼喎、啊？咁、你要知拿督佢自己都唔係。咁簡單㗎嘛大佬啊、即有人咁樣講㗎嘛。 幾唔簡單 啊。嗱你第一你要知道拿督係做乜生意先。 我去過佢間我點知我去過士杯探佢。佢喺工作黑面問我。 你親戚嚟嘅咩 冇人唔係嗰時嗱點解我去探佢呢就是、因為我喺大學嗰時喺大學做即PR 啦、啊，咁、咧就要去揾，即系去世界各地揾啲捐獻，系啦，揾啲捐獻人。咁其中一個咧就係劉曉慶， 張曉慶，張曉慶，一見到姓劉嘅你就即刻啊，心花怒放。 咁於是咧就特登同老闆就飛咗過去馬來西亞個島陣，唔知做細 嘅島嚟噶嘛，好搞笑噶，去佢嗰度搭快艇噶嘛， 佢島主嚟嘅， 007咁樣噶，好似我聽講話， 好大嘅， 係㗎，好奇㗎，見佢 真 係 好大嘅工廠咁咯，入去黑面掹。 橡胶啊嗰啲 木佢做木佢做佢系最大嘅做嗰啲木材生意嘅，即系好多木树林啊。 但系空溜溜啦，冇人翻工咁嘅咯。 系啊， 咁 样去做呢生意啦。 去间房咁样就倾偈。 即系嗱呢单嘢，我觉得即系 keep 呢度言论自由，即系 新闻自由， 新闻自由咁咧，呢个都几值得探讨嘅。其实即系因为咧，点解咁讲咧？其实。嗱，而家香港而家呢個狀況咧，就一定噶啦，即係我覺得都唔需要特別去為佢開脱嘅。但係我即係拉闊少少，我當香港係一個即係冇所謂嘅政治壓力啦，冇一個中共或者邊個阿爺喺度嗰個政治壓力喺底下啦。呢單嘢如果我哋相信嗰係因為巴拿馬文件嘅事件嘅話咧，其實極可能就係因為佢會繼續可能會繼續爆多啲。 唔知咩人， 可能係富豪或者佢朋友，甚至佢自己嘅一啲嘅嘢嘅。咁驚嘅可能係咩呢？可能係驚嗱，驚嘅可能係驚，喂，你爆埋嗰啲富豪，跟住佢一個 order 話，我唔落廣告啦，落嚟你張報紙，咁就唔掂噶咯喎。即係張報紙雖然 蘋果都未死啦，嗰時李嘉誠 未死，咁而家都奄奄一息啦， 都凄涼嘅。 咁同埋未死，佢未死唔代表我唔會死噶嘛。OK， 咁你從嗱，我先唔講即係政治嗰部分，我最情用生意角度呢部分，如果。喺美國其實成日都有嘅，就係、是、個老闆就喂，你成日做啲生意又揭呢個揭嗰、那個，揭做啲新聞揭呢、這個揭嗰、那個，揭到嗰啲友唔落廣告落我嗰張報紙嗰度，咁我點搞先？ 咁呢個又係咪新聞自由咧？ 唔係，因為美國唔同啊嘛。因為美國點解咧？美國就係譬如你有兩黨啊嘛。你共和黨同埋民主黨唔同嘅金主嘛，係咪先？你香港咧就冇嘛，得一個金主共產黨嘛，同埋地產黨嘛， 所以 香港係好唔同嘅。所以 新聞自由嗰樣嘢其實係結合埋香港嗰個政治環境嘅，其實係我完全同意嘅。 嗱，今次咧，你問我如果係嘅話咧，譬如你話張耀興咧啱啱講一樣嘢咧，張耀興咧就拎阿姜濟琪嘅啫，即係佢點解咁驚青咧？有人就話因為當年咧幾年前啊，薄熙來仲未出事嗰陣時咧，佢嗰陣時就聽咗身邊啲馬仔就成。走去呢個重慶嗰度同薄熙來行得好鬼埋啊嘛，唱紅打黑啊，明報做好多薄熙來嘅新聞，煲到薄熙來上天啊嘛，點知薄熙來賴咗嘢啊嘛，而家咪要做翻啲功夫， 即係落錯咗注你其實你而家喺度 補習， 躲集交心啊嘛，拎咁咪你， 所以咧， 但係劉俊圖啊，劉俊圖應該係第一集啦， 係我可以同意 跟住呢個講法咧，其實咧有 跟住咪阿姜咯。兩個嘛， 咁但係如果係咁樣話，其實你覺得邊樣嘢會強啲咧？即係譬如我直接將成個明報嗰個編採，其實我就都覺得明報佢根本已經唔係 變咗啦， 變咗狗勢啦。即係但係意思就係話，咁不如 ongoing 將個編採甚至個報導變咗份《星島日報》啦。即係究竟呢樣嘢會令到阿爺即係嗰、那個買到更加多，買到阿爺嘅心啦。定係我用一下子就咁炒一個人係買得阿爺個心多啲咯？你問我又好難講喎，即係你如果我係張興，我而家想黐翻習近平啦咁樣，咁我不如直情中明報成個變咗做政府後事，變咗做星島日報。 其實而家炒咗安裕，可能跟住 落嚟 效果就 係咁。係啊，咁但係呢樣嘢如果係咁， 你 唔需要咁突然嘅做法。 嗰陣時點解劉俊圖會即係佢劉俊圖都寫翻篇文啦，嗰陣時其實佢有個培養接班計劃噶嘛。阿張波退休之前就同佢講啊嘛，嗱阿馮咧，馮成章咧就退休，我咧阿馮退完之後我退噶啦，咁咧你同馬姜即係劉俊圖同阿姜咧，你兩個咧就要 run 邊個做老總啊嘛。咁嗰陣時阿劉俊圖阿北京翻翻嚟啊嘛，咁好啊，咁啊公平競爭啦。咁最後係俾阿劉俊圖上啊嘛，阿姜就做執總啊嘛，咁樣啊嘛。咁其實點解？因為即係如果你話講到尾，其實係因為劉俊圖抽得掂拿督啊嘛， 係 明阿姜抽唔掂拿督啊嘛，啲左仔嚟啊嘛， 係 啊，佬， 所以我意思就係話， 劉俊圖係有你記住，劉俊圖最後係有偈傾嘅， 唔係我明， 所以佢係喺廁所聽阿 CY 電話啊嘛， 我同意啊，即係我同意其實呢條我同意呢個思路嘅，但我同意呢個思路， 喂廁所聽電話呢個陣間 你 補充下少少， 係 僭建嗰單嘢， 哦，我有記得啦， 即係 CY 係。 佢都肯出嚟 聽話。我係同意呢個思路啊，但我嘅意思就係話，就算喺呢個思路底下，唔需要做一個咁 abrupt 嘅 decision。 嗯， 好肉酸。 唔係，你問我呢樣嘢咧，未必係拿督要做，拿督就話你同我喐咗佢。 點知佢咁？ 係醜，做得醜樣嗰個叫鐘天祥。 但係點解呢個 moment 咧？即所以我覺得 俾多個 information 先。我俾多 information 就係話，因為今次呢一個報道咧，巴拿馬呢樣嘢咧，其實係明報、香港零一。端傳媒係三個其實係合作嘅， 唔係一傳一周刊，唔係 一周刊 sorry 一周刊，咁變咗咧，其實點解咁呢個香港零一嗰邊，即係佢哋唔會係有呢一個咁樣嘅一個問題咧，或者一周刊嗰啲冇嘅問題咧，會，所以我覺得呢個某個程度上面咧係提供咗即係一個 support 咧，就俾阿路人甲嗰個 theory 咯，就係可能係啲私人嘅一啲嘢喺入邊。 同埋零一後邊係咩嘛？ 唔係，喂，我明。 俾阿郎中講埋啊！ 我意思就係話 零一後邊 係 咩啊？ 我係同意成個思路啊，但係我覺得如果成個思路係一個整體嘅諗法嘅話，係唔需要咁突然去炒一個人做一個所謂嘅 decision 去交心㗎。其實 佢可以有一個部署嘅。 係啦，所以我 唔係咁醜樣啊， 你一定要將嗰件事係拎翻落巴拿馬文件上。呢個點解要有一個咁突然？我突然間唔得啦，我一定要炒佢嗰下。 揾啲嘢啫嘛。 而呢樣嘢始終你即係嗰、那個即成個大劇情都一定係向呢個方向去。 係啦。 但係呢個巴拿馬文件一定係嗰個 trigger 嗰樣嘢，而個 trigger 呢樣嘢就唔係話我覺得嚇，即係我判斷就唔會覺得係張興突然間啊呢、這個位好，我用呢個位咧嚟向阿爺加薪，並唔係咁，而係佢呢樣嘢真係 trigger 到佢另一樣嘅恐懼或者害怕，就係、是。喂，唔單止我而家即係仲明報都仲扮下中立，有時都會插下中共，插下香港政府咁。你仲扮埋啲有錢佬嘢，咪搞到我張報紙隨時 ，Ida 佢自己係啊，四面受敵，咪搞到好似蘋果咁。所以我覺得即係成，我覺得要講清楚就係、是、嗰、那個最終決定嗰一下短期 嗰個因素，一定係因為巴拿馬文件，而且我覺得好係經濟因素多過政治因素。政治因素咧都係成件事係咁噶啦，係發展緊噶啦。佢都 即大嘅劇本咧，草稿已經喺度啦， 從來都喺度嘅。但係令到佢咁即刻要炒佢咧，我覺得係個經濟因素係強啲嘅。即係你問我，我自己就咁去睇嗰個判斷，我覺得 唔係我件事發生之後咧，都有啲行家傳咧就話咧，其實係有其中一個咧香港啲富豪咧打電話俾阿拿督嘅。 肯定咯、啊，我覺得呢個好好可信喎。 咁我點解講咩啊？ 好可信 搞啊咁啊！咁 我冇再 咁 講咩啊？ 咁你都可以估到啲嘅，唔通話好嘢喎？呢、這個報道精彩啊！咁啊， 你唔得我要撳住喎。 有冇話邊個啊？ 唔係姓李，不過唔係李嘉誠咯。 哦， 四 嗱、啊，我哋不如 睇翻個報道 啱啱好啦。咁我哋陣間我哋可以繼續咧，就係會傾一講翻咧，就係呢一個即係巴拿馬文件嗰度可以講多少少嘅嚇。譬如你話姓李嘅又好，姓劉嘅又好， 其實做 BVR 有咩問題先？不如你講下依樣嘢。 喂，呢、這個好深奧啊！嗱，呢、這個法政匯思咧，係呢一兩期嘅平台咧，都係有一啲嘅有篇文章咧，係由呢一個署名尼斯與湖嘅作者咧，係 咯， 係寫關於 BVR 啊， 嗰個寫得好 好啊。仲有下集㗎。 係咯，其實 BVR 有咩問題啫？ 唔係 BVR 本身嚟講冇問題， 冇問題啊， 係 啊， 冇咁大不了咧。 問題呢個工具，如果係即係俾人借用咗嚟係做一啲唔即係不 即係咯嗰啲啦，即係 佢未必係非法嘅，咁但係就可以攞咗香港人著數嘅一啲嘅方法咧。咁呢個咪喺中間有少少一啲，起碼有啲道德上嘅問題先啦。 但其實 法律上可能未必有問題。 香港好多人都靠 BVR 係揾食 嘅 喎， 係嘛？ 咁你律師會計師全部都係做呢生意啫。 咁呢個我諗你要平衡翻個公眾嘅一個利益喺度咯。即係如果佢哋譬如話擺到明㗎啦，我都從全世界都公布咗嘅，我係有咁樣做㗎啦，咁都 OK 嘅。但你冇 declare 到嘛？不如我哋係咪而家開翻嚟，我哋再繼續講翻巴拿馬文件呢樣嘢啦？